也没游戏我回头怕什么，对不起输才会让你问什么什么，你们终将加速逼近啊，跟着风跟着你的节奏，哈喽技术让我不能回头，心里我走你我才能追上你的梦。强的浪潮掀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，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当，我一触即发快乐让风出有点风骚， 是不是叫我潘玮柏飙风再起，只要我能飙着风，我用速度呼吸你的国度，八二般的温度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，呜呜呜呜哈哈，没有你懂你要追上你，哦哦你我也同样节奏， 朋友圈说其实真的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去听你废话，恨不得你每句话都精而简，甚至这一辈子都不想收到你一条语音啊，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啊，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被你耽误啊，好像有点扎心 上做了几支影片，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，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，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，哦小夫妻我的夫妻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，小夫妻永不放弃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，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我相恋， 我的痛